元，系报17,93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936.33美元。港汇指数95.3，跌0.4。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在疫情点睇成个形势嘅评估？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又有清明节啊，又有复活节嗰啲假期。如果又多咗啲公众聚集，最惊就系有一个反弹出现。因为而家社区都会可能有啲冇咩症状或者轻微症状感染咗，系未必知噶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杨成武要上至公，为每个反坦克追击小组成员加强训练，每个人都要带一台机枪跑动，令到追击小组可以近身追击坦克，配合远处的反坦克炮。究竟今次的战术能不能够成功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儿科专科医生洪之允， 小朋友点样表达佢喉咙唔舒服呢？俾啲嘢佢食，佢可能好中意食嘅，佢都系食少咗好多，甚至咧直头系唔愿意食。出现咁嘅情况咧，智能手机都有一个好强力嘅电筒噶嘛，就可以叫小朋友擘大个口俾你睇下咧，口腔里边咧，佢应该本来粉红色嘅位置咧，有冇变咗系比较红啦？越红咧就通常系就越痛，唔舒服嘅感觉越强烈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郑融。 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 施康桥。 姑息你能完美，争吵对情绪太不利。 每集仲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红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再过多个零钟头咧，咁啊过埋一日咧，咁啊三月份就完结啦。咁我哋进入呢个嘅四月份啦。咁啊，大家都期望咧，就4月20号之后啊嘅4月21号咧，咁啊各方面嘅防疫措施可以咧就有啲嘅松绑啦，希望系咁样。咁啊，但系个今日个确诊人数就开始下降啦，咁啊都少过7000。咁啊，市面上嘅人流咧就确实咧明显增多咗咁啊。究竟疫情底下咧，你做咗啲咩咧？系我哋今晚 分享嘅题目。咁而今晚安排比较特别嘅，我哋前半一半嘅时间咧就会请嚟一位嘅嘉宾，然后咧最尾嗰部分咧请另一位嘉宾分享喺段疫情里边去做啲乜嘢。咁我哋第一位嘅嘉宾咧就系何玉芬校长啊。咁啊，何校长你喺度吗？ 你好，牧师你好。 系啊，你好，多谢你咁夜都吓，即系要接听啲电话，同埋同你做节目。咁啊，而家做校长啊，真系压力好大噶吓。 即系工作嘅模式唔同咗咯，特别系过呢两年多三年咧。我哋以前学校做校长都唔容易嘅，应该咁。但其实我做校长嘅经验咧唔算好多。咁今年系我第六年啦。咁但系都睇到咧，即系嗰个转变就系我哋喺危机处理方面咧系要学到即係好多嘅應變啦，好多功課啦，咁其實亦都係帶住成個教師嘅團隊咧，係要不時咁樣樣回應即係社會嗰個轉變咯。 咁因為好呢兩年嘅裏邊特別一開始嘅時候咧，大家嗰個期望就係、是，好似2003年咁樣嗰、那個嘅沙士咧，咁啊好快咧就會過啊咁樣，又原先就諗住嚇暑假咧就會好啲啦，嗰、那個病毒又會完結啊，咁啊點知就？完全唔系呢回事，咁啊好多嘅变数，虽然咧，咁喺教育界实在一个几大嘅冲击嘅。 系啊，嗱，咁讲翻喺两年前嘅即系二月啦，其实当时就疫情咧就啱啱开始，咁就我哋要全面停课，就嗰陣時就冇講咧，話即刻要做網課嘅。咁無論中學啊、小學啊，咁都喺度探索緊啊。咁如果好似沙士咁，咁我哋停一停啦。咁但係發覺原來唔係嘅，都學生嗰個學習啦，嗰個嘅生活嘅動力，同埋係喺嗰個個人情緒啊、社交方面咧，都好受影響。咁所以即係不少學校啦，包括我自己即係工作緊嘅即係中學咧，我哋都好早。就開始咗咧，係要思考點樣樣可以立刻轉型。我哋行咗十幾二十年都未做得非常理想嘅，即係電子學習咧，我哋差唔多一夜之間，我哋就要咧係諗方法咧要做到佢。如果唔係咧，就嗰、那個即係學生嗰個學習嘅生活就真係要停頓噶啦。 嗰一段時間我就同一啲嘅中學校長好、小學校長好啦，有啲聯繫啊，特別深水埗區啊，咁我哋有啲嘅社會服務都喺深水埗區嗰度。咁佢話我知道個經驗好奇怪嘅，原來咧喺嗰刻突然間咧就知道，咦，原來全港九間校普遍嗰個設施同水平咧唔會爭得太遠嘅。但系当小朋友一翻屋企上堂咧，就知道，咦，好弊，原来又冇平板电脑，又冇呢个嘅上网嘅电话卡，咁点样上网上堂咧？咁呢个系好头晕嘅事，嗰时系。 系啊，当时其实谂翻转头咧，好多谢社会上边好。多熱心嘅人士同埋團體，就我自己嘅學校啦，學生嘅家庭背景可能有一半都係非常之普通，屋企環境細不得止，係啦，當佢上網課嘅時候，佢根本個環境，如果一個屋企有三個細路嘅，你話佢每人揾一個角，佢點樣樣做呢？咁屋企有一部電腦正常嘅，但如果大家三個細路都要上堂嘅話，佢何來三部電腦呢？咁於是乎我哋都即得到好多熱心人士嘅捐助啦，譬如係一啲公司佢哋嘅已經係舊咗要退役嘅電腦，咁佢哋重新呢做一啲嘅設定，又可以捐到俾呢啲有需要嘅家庭嘅細路仔，令到佢哋可以即繼續嗰個學習啦，係啦，每個學童都得到自己即嗰個需要嘅硬件嘅支援啦。咁數據卡當時都有一啲電信公司呢係去即係賺咗啊，咁所以即係過嗰一年咧，其實就喺硬件上面嘅需要好大，咁就望翻轉頭都叫做已經解決咗啦。 係啊，嗰時我曾經試過就話原來咧有啲嘅家庭咧收到一部牛龜咁大個 mon 嗰啲電腦咧，佢屋企根本連個人企都唔夠企，佢點可能擠咧？咁啊，你又擠三部，根本係完全唔需要企人咧，唔好話坐。咁啊，後來先至話要搬到一啲即係叫平板電腦俾佢用咧，咁先可以解決到嗰個問題啊。 是啊，又或者譬如我哋喺學校裏面，頭先木孫都講啦，學校嗰個設備呢一向呢就係、是、都應該係完善嘅，就算唔係行到即係最前端啊最新啦、啊、咁所以譬如話我哋本身學校有120部嘅平板電腦，咁我哋即刻就要去睇返即係邊啲學生邊啲家庭其實有需要呢，咁我哋就將嗰個呢器材呢借俾佢哋，咁直至到呢佢完結咗成個即係唔能夠翻學啦，網課嘅階段，佢翻翻嚟學校嘅時候，先再俾翻我哋咯。咁後來即係政府亦都好好啦，睇到呢個需要啦，就即刻咧撥出資源咧，係去加快嗰、那個我哋叫做 BYOD 啊，即係佢自攜裝置嘅嗰個政策。亦都老師同埋學生喺嗰一個半年裏邊咧，其實都累積到好多網上學習嘅經驗，咁變咗。有咗呢啲嘅工具之後咧，就算過去咧，其實跟住嗰年幾，我哋都係反反覆覆咁樣樣，咁似乎咧呢方面咧都問題唔算最大啦，係啦。 咁啊，嗰段時間裏邊嗱，我諗好多人都集中都放咗個焦點喺啲學生嗰度啦。咁其實老師係咪相對嗱，你做校長啦，成日要同啲老師開會啊，咁係咪都好多嘅壓力同情緒嘅問題咧？即係開初個疫情嘅問題嘅時候。 開初嘅時候呢，其實我覺得無論係家長啦，家長其實都好頭痛㗎，因為即係佢自己個工作啦，可能要係在家工作啦，又要照顧即係佢嘅細路仔啦，細路仔嘅學習啦，如果佢嘅細路仔係細嘅，我聽到有一啲以前的舊學生，他的小孩子就是幼稚園的年紀，哇他們真的煩惱得不得了但所以很明白其實大家都在一個逆境當中，老師的困難是什麼呢？我們就有不少老師呢，其實去教學呢好熟練啦，好好好嘅，亦都係好愛錫學生。但你要佢完全自行去將成個教學所有嘅材料一下子咧，係用網上去傳遞啦，又要學好多新嘅技術啦，新嘅電子嘅工具啦。我哋仲希望個課堂係可以互動啦，跟住俾功課啦，收功課啦，改功課啦，都係需要全電子化。咁你話慢啲得唔得啊？咁其實我哋都明白有唔同嘅步伐嘅，咁但係越係盡責任嘅同工咧，其實佢越係想幫到學生嘅，即係無論喺佢嗰個學習嘅效能啊，亦或係咧，如果佢係譬如中學嘅，佢要教公開試辦，咁呢個咧就嗰個壓力或者緊張越大，一鼓作氣咧，我哋去衝半年咧，好似冇乜大問題，但係慢慢因為呢個疫情其實都真係比較我哋預期中長，係啦又。反覆變咗就累積咗好多咧，頭先我講過啦，幾個唔同我哋教育界接觸嘅群體，學生、老師、家長，其實都潛藏咗好多嘅焦慮啦、不安啦，同埋咧勞累啦，呢啲都係成為咗大家嗰個嘅精神壓力嘅來源嘅。 嗯，咁但係啲老師咧，會唔會喺嗰段期間裏邊，哇！真係以前就可以。教書咁啊，睇到及到噶嘛？啲學生三十幾四十個，我一眼就望曬啦。而家喂，用嗰個平板電腦或者電腦咧，一版望唔曬，咁點樣維持秩序啊？諸如此類，係咪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艱難處理嘅嘢？ 係啊，我諗呢、這個唔單止係即係最前線嘅老師係啦，咁其實學校嘅管理層啊、校長啊、副校長其實都係好關心。我哋關心其實唔係淨係因為我哋話覺得學生乖唔乖，而係我哋都知道長久嘅咁樣樣嘅進程咧，係佢。佢嗰個身心靈嗰個健康啦，佢嗰個學習嘅動力啦，都好受影響。咁老師就一日，譬如佢上四堂，甚至有啲佢忙嘅係六堂。如果佢喺六堂，佢淨係花點名嗰度啊，因為學生唔肯開鏡頭嘛，不少係咪？淨係花點名嗰度，佢都好煩惱。但係佢又唔可以唔做，因為呢個其實都係佢嘅職責嚟嘅。咁我知道有不少嘅同工喺呢一方面其實都遇到啲壓力，所以其實學校嘅管理層一開始其實要同家長同同學咧講得好清楚。 清楚这个学生，我哋明佢个困难，但系学生都有自己嗰个学习嘅责任，系啦。咁呢个就我哋学校同埋老师尽咗好大嘅努力，你亦都一样咧要努力啦。咁系互相勉励啦，互相打气啦，咁啊尽早啦。咁另外童工除咗话即系课堂嗰个嘅呢一方面备课啊，点样去用新嘅模式教学咧？其实照顾学生都好重要啊嘛。咁以前可能我哋一年打2次阳光电话啦，如果中学啦、小学可能多少少啦，系啦。 咩叫阳光电话？ 阳光电话就系、是老师就譬如我做班主任，我一班有30个学生，咁如果我系有2个班主任嘅，我当我每人分15个啊吓，咁我就开学嘅时候咧，通常我哋就会打一次俾家长啦，或同埋同学啦，或分开啦，或者净系打俾家长都 OK 噶啦，咁就同佢去打个招呼啦，彼此认识下啦，亦都咧系了解一下咧嗰、那个学生喺屋企嘅嗰个嘅状况，亦都让家长咧系知道，如果佢有啲乜嘢嘅需要或者情况嘅时候，佢点样直接可以去同老师咧、班主任去做一个联络。但喺疫情当中咧，以我所知咧，差唔多不时即系我唔能讲讲全部咧，我哋冇做过嘅研究，但我听我听到嘅接触过嘅学校嘅童工，佢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即系唔同嘅措施，就系、是可能最少2个月打一次咯。 哦， 比较普遍嘅咧系每个月都打一次。 但系呢个阳光电话系喺普遍中小学都会做，定系净系你自己间学校做？ 唔系啊，我接触嘅就系我接触嘅中小学都做啊。 哦，咁嗱，以前就会有家访啦，即系家访就一定系话个小朋友比较有特别嘅需要啊，特别嘅问题啊。咁、除咗个家长嚟学校见之外咧，咁个老师会去家访了解一下。咁而家就连呢个都做唔到啊，所以就一定系要透过电话去关心噶嘛。 係啊，同埋因為個疫情，我哋睇到其實都唔同嘅家庭咧，都遇到即係不同嘅難處，又或者就算我哋唔係話佢有啲咩難處，或者個細路仔有啲咩嘢，我哋覺得特別嘅問題，而係呢一個本住即係我哋同學生同家長同行啦，一種對學生嘅關心啦，無論喺佢學業上，亦或係個人情緒上，亦或生活上邊有一啲嘅需要，我哋都好想即係去了解佢嗰個狀況，咁所以就我知道，即係譬如我自己有啲同事，佢我哋期望佢打一個電話，班裏邊每個學生幾個班主任分咁樣一個月打一次，咁你15分鐘啦，你了解下佢而家個狀況點樣樣，佢冇乜嘢嘅時候，你咪鼓勵下佢咯，同佢傾兩句咯。這個喺疫情當中大家實體唔能夠喺個學校度相聚，但係呢種人同人嘅聯繫咧，我哋覺得呢一個網絡非常之重要，因為讓佢去知道佢仍然係有需要嘅時候可以揾學校幫忙，亦都係有人喺背後不斷支持緊佢。但係呢一啲嘅工作對老師嚟講，其實都係增加咗一啲嘅負擔，因為如果你要聯絡家長，其實你唔會入頭噶，因為其實頭家長翻緊工，咁啊夜晚，咁我知道不少童工，其實而家我哋真係我哋叫做一個 work life mix 啊，即係個生活同埋工作已經融壞喺一齊，係啊，我哋知道要有時有啲嘅分開，但係喺呢個即係咁非常嘅時期，又好難話將所有嘢完全係切割割裂得即係分離。嗱，我而家放工，我咩都唔理噶啦。咁其實從做教育工作嘅朋友咧，從來都唔係好分得到，呢個係我哋嗰個工作嗰個嘅特質咯。 咁同埋一個老師打話俾家長或者一個學生咧，對佢哋嘅感覺嚟講，覺得係哇好窩心㗎，即係個老師打嚟，喂唔係講緊我仔幾曳，而係真係關心佢咧。咁有時個家長又唔覺意就會掃下苦，呻咗兩句。咁個老師又要繼續同佢傾偈，你唔可以話我就係關心你嘅仔啫。咁你嗰啲問題唔係我問題嚟啊，帶佢射住啊，唔該咁。唔可以， 唔會啊！同埋呢個都係好重要噶，因為學校嗰、那個即係教育嘅功能，我哋話係我哋嗰個直接嘅教授嘅對象咧係細路仔，但係以前話1/3時間佢喺學校，1/3時間就係佢喺屋企，再1/3咧就係佢朋輩對佢嗰個影響。咁但係當佢翻唔到學校去即係嗰個面授個課堂嘅時候咧，其實喺學校我哋做到嘅嘢，譬如透過課外活動啊，透過我哋一啲朋輩嘅輔導啊， 先直接老師同學生個接觸，呢啲咪少咗咯。咁、所以我哋都要爭取呢一啲方面。我哋都相信一樣嘢，如果家長作為照顧者，佢自己都得到係尊重啦、支持啦，同埋係即係打氣嘅話咧。佢去教育个细路仔嘅时候，其实佢都会多一啲嘅动力同埋信心。 嗯，咁但系嗰段期间啊，同一个正常嘅教学好唔同。正常教学就系可以实体见到佢啦，好多嘅课外嘅活动可以举办啦，系咪？咁嗰段期间完全都做唔到啲嘢嘅时候，咁点样去弥补呢啲嘢咧？ 啊，其實咧，我都喺呢度想同聽眾咧去分享香港嘅教育同工。我哋開頭嘅時候都係喺度個摸索，然後慢慢慢慢，我哋發覺喂唔對路喎、因為青少年啦嚇，無論小學生、中學生係啦，佢哋嗰個成長其實唔係淨係去讀書啊，或者唔係淨係咧，我哋傳授一啲知識俾佢，佢哋嗰個群體生活啊，喺佢中小學階段裏邊，其實佢個人成長往往係透過團隊。群體的生活呢是建立到他那個的責任感啦、群體的投入啦、朋輩的支援啦，還有呢他要認識自己，即是這個其實都很重要。所以都很欣賞很多學校啦，很多教育同工是用盡不同的方法，譬如一些網上的班本的活動啦、網上的周會啦、網上的群體支援打氣小組啦。譬如我自己學校裏面舉一個例子，就是譬如球隊你冇得打學界、你冇得在個球場上面練波，其實這些東西真的很難往後我哋操多兩場啦，咁其實唔得噶。咁但係你點樣去個關鍵除咗個技術嘅操練，亦都係維繫住個團隊啊，令到即係嗰個團隊裏面每一個嘅成員咧，都係即係仍然係可以有嗰個嘅聯繫感，這個好重要。咁我見到有一啲個團隊嘅導師，佢哋好好，佢哋就係拍啲片，每日有一啲嘅小任務，然後咧就喺個 WhatsApp 群組嗰度咧，喺個球隊嗰度分享，然後每一個球隊嘅成員喺翻自己屋企嗰度咧完成。那個任務，譬如說今天是做20下掌上壓，再加啲乜嘢嘢，咁然後一個做完嘅時候放上去，咁另外啲成員見到哦，你做咗啦，好，跟住到我又做，咁呢一種咧係互相嘅即係砥礪嘅一種形式啦。咁有時我諗，哇，都唔簡單喎。 係咯，咁你哋真係經歷咗咧，係辦法總比問題多啊！咁啊，先聽首歌咧，就係徐小鳳嘅《順流逆流》。新聞翻嚟之後，再同阿何浩峰校長咧繼續去傾談。 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火冷酷眼光，共每声友情笑声，梦已因一上流。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心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一系石油，一系天然气。 点解你咁肯定呢？ 因为煤系一嚿嚿噶嘛，通常都系依赖呢个船或者火车运送噶啦。 哦，所以三者之中，煤系最冇可能用管道运输，所以唔系石油就系天然气。 冇错啦，咁究竟系石油定天然气呢？ 我印象中今次铺设嘅跨国能源运输管线系运比较干净嘅化石原料，系呢？石油干净啲定系天然气干净啲啊？ 咁梗系天然气干净啲啦，所以正确答案系 C 天然气。 冇错，正确答案就系天然气啦。中西亚地区系主要嘅能源生产国家，拥有非常丰富嘅能源同天然资源。中亚天然气管道全长约11,000米，系世界上最长嘅跨国天然气管道。通过管道运输，土库曼嘅天然气可以输送到中国境内各地，甚至仲可以运送到香港添。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疫情。你做咗啲咩呢？咁今晚呢，我哋请你位中学校长何玉芬校长分享一下佢哋喺教育界呢所做嘅嘢。咁啊，头先嘅第一部分呢，我已经讲咗喺疫情嘅开初嘅时候呢，佢哋嘅种种嘅为到学生所付出嘅。咁但係而家最近呢，何玉芬校长系咪都开始集中呢喺第五波里面系做一啲同老师有关嘅嘢？ 我谂睇下，我哋又转换下一个角色啦。我自己除咗系即系中学嘅校长啦，嗰个系我正职啦。咁另外咧，亦都喺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咧，以一个义工嘅身份咧，系去帮手嘅。咁我而家系主席啦。咁啊喺嗰个 呢个教师会有几多成员啊？咁 样？我哋系以中学为一个即系成员嘅单位嘅，一间学校就一个即系成员啦。咁我哋超过400间中学咧系我哋个会员，咁所以其实都我谂89%嘅中学啦，系啦吓。咁就我哋一路以嚟都系去支持咧学校里边嘅升学辅导人员啦，同埋咧辅导老师。咁我哋做培训啊，写课程啊，咁呢个从来咧就我哋就做好多。咁但系喺疫情行到呢一个阶段咧，我哋就睇到亦都有好多前线嘅同工同我哋讲，咁其实都好攰啦，系啦，累积咗好多嘅疲累啦，亦都系即系有啲情绪嘅即系需要啊吓。咁就唔系净系话去解决嘅问题，有时候我哋唔系需要话即系要去俾老师去见辅导员，或者系我哋又要去再多一啲嘅培训，反而咧系让佢哋咧系可以有学识自我照顾吓呢啲嘅即系时间，咁佢作为年青人的照顾者，他们本身呢都要先好好照顾自己先，咁然后才能够守护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的学生。咁所以就同几个团体呢就去倾下，喂，我们其实可以做啲乜嘢啊。咁其中一个我们做緊嘅行动呢就叫做小息九又四分三谢谢老师行动。 九又四分三咁有趣嘅真係。 係啦，这个名已经是有几个重要嘅元素。第一大家呢好似平时我哋翻学咁样要有一啲小息嘅时间，系啦，你唔系不断冲嘅，系啦，咁呢个我谂其实任何嘅专业都系，你不断冲咧，你其实系忘记咗自己嗰个需要吓，要静一静落嚟。九又四分三咧，个名就唔系我起嘅，但我觉得起得几好喎。咁我哋其中一个伙伴机构咧就话，好似哈利波特咁样样咧，佢啲学生咧就系经过呢个九又四分三月台咧，就好似去咗另外一个空间咁样样。 哦，原来咁样。 啦，希望我哋有一日咧，就系、是、再冲过而家呢一个嘅即系情景咧，又重新翻到去学校咁样。咁后边嗰橛咧就好清楚啦，就系、是、一个即系、就是、我哋为老师打气，谢谢老师行动。咁就参与嘅团体发起人咧，就有几个组织啦，有加减成除啦 ，Agents of Change， 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啦，圣雅各福群会系啦。咁另外我哋有一啲即系全力。嘅即係參與嘅夥伴，例如紅福堂啊、Dusty Kid 啊、仲有其他支持我哋嘅即係朋友啊，咁呢個就大家聚埋一齊，就唔係我哋有啲乜嘢嘢嘅即係資金啊，或者係啲咩經驗，就係、是、大家一齊去諗下點樣可以咧喺形式上、行動上係啦，我哋俾到即係教育同工多啲嘅支持咯。 嗯，因為而家同我年轻读书的时候不同，年轻读书的时候老师的薪酬就相对现在就是比较低，当然现在生活指数高了，一般上就没什么穷老师的，谢谢老师我想就不是只是物质上去表达才 OK， 反而他们心灵上需要，情绪上需要很大。 冇錯，正正就係唔係想講話，哇！我哋而家好缺乏物質，唔係嚇。不過我諗喺疫情當中，唔同嘅群體我哋都知道，係首先喺嗰、那個即係情緒啦、士氣上面啦。如果我哋係即係得到堅固嘅話咧，雖然我哋都仲有一啲嘅即係日子係要，或者有啲嘅困難。挑戰我哋係要去衝過嘅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保持正面啦，亦都係好好照顧起自己嗰個嘅身心靈嘅健康。咁我哋其中一個行動啦，牧師真係好啊！你今日咧去即係俾我喺呢度咧去分享，因為我哋第一個簡單而係有一個象徵意義嘅行動咧，就係想送一支飲品俾每一位嘅喺學校裏邊工作嘅同工。咁我哋其實由個零月開始已經係喺網上邊有一啲嘅即係宣傳啦，邀請咧。教育同工是可以登记啦，登记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我们就会是送一个即是打气的饮品给他。咁今日呢就截止。 哦仲有九个字啊，可以。 我讲错，我记错时间，应该系听日。 听日， 3月31号，咁所以好好啊。嗱，如果我哋今晚可以讲嘅话咧，咁啊仲有大概24小时咧，就可以系所有中小学、幼稚园嘅校长、教职员教職員即係話唔係淨係老師咯，喺學校裏邊工作嘅，無論係一位工友啦，一位係即係 IT 技術人員啦，辦事處嘅同工，過去一段日子，其實喺行政工作上面咧，佢都幫我哋做咗好多好多支援嘅工作，咁都想咧即係表達對佢哋嘅一點嘅心意嚇，同埋咧係打氣，咁所以就可以咧去到頭先我哋講嘅幾個群體啦，無論係輔導教師會啦、加減乘除啦、成雅各福群會啦、Dusty Kid 啦，你去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咧，你都可以揾到嗰個 post 咧，就關於呢個小息9/4/3謝謝老師行動，咁你咧去填一個好簡單嘅網上嘅登記嘅。 記住啊，要打小息9/4/3謝謝老師行動啊！如果你淨係打9/4/3，你就去咗哈利波特嗰度噶啦。 係啊，或者打香港輔導教師會咯，或者我哋頭先講過嘅嗰啲群體咯。咁就有啲老師就話：喂，是不是即係要有啲咩條件㗎？其實唔係㗎，我哋純粹都係想即係用一個打氣飲品去為老師打氣。咁除咗呢一個活動之外咧，往後都仲會有其他嘅打氣活動嘅，例如聖雅各福群會，佢就會有好多讓即係老師身心靈可以係學習啦，或者係放鬆啦。幫到自己，亦都可以掌握一啲嘅技巧咧。將來去翻到去學校嗰度，你都可以幫到咧學生嚇，無論係小學因為中學嘅學生。我舉個例，最近有一個嘅咧，就是、幻變中的平靜，以靜觀來回應壓力。咁就有專業人士咧，係透過一個 Zoom 嘅網上講座， 參與咗我哋呢個嘅行動嘅老師，我哋會收到一啲嘅電子簿啦，咁上面都會有呢啲嘅計劃嘅宣傳，完全唔需要費用嘅，亦都純粹係真係想老師喺呢一啲嘅即係講座裏面咧，去得到一啲平靜嘅時間，咁好好咁樣照顧自己嘅心靈咯。 因為佢能夠練到平靜咧，佢就有一種能耐去面對呢個嘅逆境啊，好緊要啊！ 啊，冇錯啊！其實所謂正觀冇宗教信仰嘅意味嘅，係都係一啲譬如學習呼吸啦、放鬆啦，讓自己咧去回翻去，即係嗰個活在當下，去喺嗰個嘅安靜裏邊咧，去睇到自己即係嗰個情緒嘅狀態，睇到自己嗰個嘅心靈咧，可能哇，原來有好多嘅垃圾啊，好多雜亂嘅嘢，咁係睇下點樣樣咧，可以去透過放鬆咧， 有少得意喎。有少得意就係呢啲咁嘅方法，可能你個人都以往都接觸過嘅，不過咧，即係一齊去做咧，嗰個動力就大好多喎。 冇錯啊，咁其實除咗呢一個動之外咧，咁如果你揾到嗰個 post 啦，你都仲會揾到有另外一啲嘅免費講座，例如另外呢個咧好有趣，聲音無障礙， 即係點咧？ 口罩下的聲線運用，喂，這個我覺得 哎、我都要学啊！话俾你听，我戴住口罩做节目都相当辛苦。我哋有好多同事咧，佢哋就好嘢。我完全听心机，听唔出佢哋戴口罩。佢哋用把声用得好好。 系啊，嗱，有时候就系话，我哋做老师咧，或者牧师都系啦、我哋成日咧都系靠把声嘛，去讲嘢嘛，讲书啦，同人倾偈啦，去分享啦，做辅导嘅工作啦。咁但系其实过去两年，我哋已经好习惯戴住个口罩。点样样可以即系透过个口罩，我哋都可以唔会阻碍到我哋透过声音去同人交流，甚至系可以系用把声，我哋其实都可以咧好好去传递到我哋嘅情感咧。咁呢一个工作坊，我又觉得即系非常之有趣咯。其实亦都系网上嘅讲座嚟嘅。 系。咁另外嗱，呢、這個嘅即係謝謝老師咧，有冇一啲嘅嗱，除咗送一支飲品俾佢之外咧，會仲有啲實際行動去做表達咧？ 佢往後咧，我哋其實都喺度做緊一啲嘅準備，希望咧係可以喺某一啲學校裏邊咧，我哋去即係建立一個即係老師嘅身心靈健康嘅角落。咁譬如我哋可能去即係用少少嘅資源啦，我哋可以擺一啲餅乾，我哋可以擺少少嘅飲品，或者呢係一啲打氣嘅書籤、打氣嘅卡，咁我哋就叫做一個即係小息角落咁樣啦。其實我唔能夠代表其他我哋個夥伴去決定嗰樣嘢叫咩名，咁但係我哋都好歡迎， 即係起碼個主旨係咁先啦，希望佢睇到就係、唞一唞啊，回一回氣咁樣啊。 係啦，當我哋重返校園，頭先節目開首嘅時候，牧師都有講過，即係四月底啦，其實我哋陸續咧小學啦、中學啦都會重返校園。咁喺呢個時候，其實好多人都做過一啲嘅研究。你經歷咗咁長時間咧，係即係離開一個場景，你重新再翻到去嘅時候咧，大家都會係有一啲即係心理上邊，哎呀，唔知會點樣樣咧，唔係好肯定嗰個狀態。呢一種嘅即係未知數咧，其實都會一定程度成為一個嘅小壓力。但我哋話， 個場景反而唔係好大壓力、反而咧，我發覺我自己星期日有段時間第四波咧，已經好啲啦。咁我見翻啲小朋友嘅時候，我兒童教會嗰度，哇，個高咗漲咗，我完全唔認得佢。 是啊，其实即是从回校园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只是关心老师的，都希望藉着这个行动呢是可以有一些的正能量，也都呢教育同工他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都得到一些的启发，又怎样在个校园里面呢去将这一份的爱心打气支持他呢，都会跟家长同身邊的同事和學生咧，係可以分享。其實喺過去疫情兩年裏邊咧，我哋每一次重返校園啦，咁我有時叫佢復課啦，有時我哋叫佢重返校園啦。其實好多中小學嘅教育同工都諗咗好多計仔咧，係喺學校裏邊去做一啲歡迎迎接學生嘅活動啦。為同學咧去重新 翻到去校園咧， 一個大家庭嚇， 係啦，點樣去聯繫翻佢哋？咁喺我哋呢個行動裏邊，最近我哋都做一樣嘢，就係我哋送一啲嘅WhatsApp sticker 啦，同埋 wallpaper 就俾老師，係啦，咁裏邊都係全部都係講一啲即係正向心理想講到嘅信息，係啦，正能量嘅嘢，啊，佢都可以除咗自己攞到之外咧，亦都送俾嗰啲家長啊、學生，我諗大家都啱用啊，香港人都係啱用嘅。 係啊，因為咧，其實喺個疫情嘅裏邊，特別第五波嚟得來勢洶洶啦，而且又即係好多嘅混亂嘅場景出現咧，好多人個情緒都相對負面啊，嚇咁係一個好需要一個正向嘅能量俾佢。 係啊，嚇我自己輔導教師會喺過去呢年半咧，其實我哋除咗頭先講緊嗰個。即係打氣行動啦，本身有一個較為持續嘅計劃嚇，叫做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咁其實我哋都係睇到呢過去三年度啦嚇，咁其實學校都開始越嚟越有一個意識，就係我哋喺嗰個無論乜嘢環境當中人去抱持一個盼望感，人同人之間嗰個聯繫感，聯繫除咗係特別係朋輩之間，學生朋輩之間好重要。老師同學生啦，家長同學生啦，成間學校有個群體啦。咁呢一樣嘢，我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呢？咁我哋都係透過呢個計劃去推動呢一件事。咁好多嘅方面嘅工作都喺度做緊，包括例如就係學校成個環境。我哋以前諗學校咧，應該係即係啲班房咪就係嗰啲台凳咯。但原來而家可以好不一樣嘅。簡單如你學校嗰個牆有咩顏色，會唔會有一啲嘅角落，其實就係我哋叫做一個 well-being hub 或者係一個休息嘅空間，或者係一個well-being 嘅空間，就讓老師啦、學生啦係可以喺嗰度好自由、好輕鬆咁樣樣，可以放鬆、休息、靜觀，又或者一起去學下去畫和諧粉彩啦，又或者在那個牆那個壁布那裡可以有他們自由去參與，有機會可以去表達到很多元色彩的佈置啦，這些都其實都可以在散發出一種不同的文化和校園裡面的正能量。 我覺得其實現在那個世界就真的不同了，校園就不可以再是那種那麼單調的氣氛啊，那麼死板板的氣氛啊，然後回到之後大家在大家庭裏邊咧有啲角落，大家好有個歸屬感係好緊要嘅。咁喺呢度咧，首先再次多謝咧，就何芬校長咧，能夠咁夜都能夠同我哋分享，同埋佢哋好有心嚇，放咗好多心機、好多嘅資源咧，去推動呢一個嘅行動啦。咁所以喺呢度咧，要預祝啊，你哋咧呢個小息九又四分三謝謝老師行動咧，能夠成功完成，祝福咧更多咧教育界嘅老師們啊，祝福你。 好多謝曬，拜拜。 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如深爱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落下。将永续细腻，曾同游人争高峰盛宴，散这别离，别垂头丧气。 算被清楚地看重过，还不能悼念亦快乐，携手看晚灯那感觉，较以后都振作，就算是一个人沦落，往事发亮，人杂了干渴，旁人问谅解该怎样爱，对象是谁，可这样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静思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韦彦德同贺之义辞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表示遗憾同失望。英国政府决定退出有关再任英国法官担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协议，特区政府亦都表示深切遗憾。他说对于两位卓越法官，随着英国政府决定终止多年来一直备受尊重亦都符合香港和英国利益的协议而辞任，本港别无选择，只可以无奈接受，但是必须坚决强烈反对任何指两位法官的辞任和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或者和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有关的失实指控。特区政府重申将一如过去25年坚定不移地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特区行政长官将会继续根据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担任主席的法定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推荐，行使任命法官的权力，包括来自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海外法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近月本港人才流失，机构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离开可能是不争事实。林郑月娥在抗疫记者会说，香港四月起放宽九个国家的禁飞令，强调只是理顺措施，香港仍然坚持外防输入，不会躺平不做事。虽然严格的外防输入会影响外资信心，但是相信外资看得到香港的优势，仍然是找到钱的地方。被问到和内地以及海外的通关时间表，他说希望同时和海内外恢复人员往来，但是通关的先后次序难以说明，相信要逐步进行并视乎实际的情况。警队调整入职要求，下个月一号起投考警员、见习督察和副警警员需要在香港居住至少七年的要求将会取消。投考人只需要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警方相信有关调整可以保持警队的竞争力，亦都可以令警队招募到更多合适的人才，包括在内地和海外留学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另外，下个月一号起，警方会将尿液验毒测试加入招募程序。所有在这个日子之后申请警队职位人士，需要在轮选程序中接受尿液验毒的检测。第23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将会在下个月一号以视像方式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以视像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总理李克强将会以视像方式和米歇尔、冯德莱恩共同主持会晤。汪文斌说，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多变，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双方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凝聚共识，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为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36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0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报7.827，日元121.9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8，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兑美元0.75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4.96美元，卖出1,935.6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礼拜六至礼拜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礼拜日嘅日间至下个礼拜日中期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的关键在于联系国家和世界。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70%以上的国际金融机构受访者都认为香港目前是他们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枢纽，而完善的监管和法律制度以及基础设施的配套都是占尽优势。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Leslie 张国荣，你在另外一边生活如何啊？今个星期维基百科将哥哥的歌、影视、文化重新回味一次。 我要艰苦奋斗。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基，同你哋一起细味张国荣。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2002年，霍尼韦尔公司 Honeywell 因深入财务困境而濒临倒闭，有着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债务负担。公司旗下的一间工厂曾经砍掉了上百英亩的土地上面的树，然后将它们当木材来卖掉，只是因为获得收入来完成季度的目标。为了追求单一财务表象的美观，公司自上而下的管理层和员工 都只是顾住眼前的利益和业绩的压力，而忘记了公司将来的前途。在2018年，这间公司转身成为全球500强科技巨头，市值从原来的200亿美元飙升至1200亿美元，投资回报率达到 800%。 能够让公司发生起死回生的，正是霍尼韦尔当时的董事长兼 CEO 高德威先生在他的书本《长期主义》中所谈及的理念。 高德威在公司内部总结了一套短期和长期业绩表现的三个原则：一、保证会计和商业活动的真实性；二、投资未来，但是绝不会过度投资；三、在保持固定成本不变的前提之下实现增长。根据这套简短但是有效的原则，霍尼韦尔逐步摆脱了负债的困境。在作出业务决策的时候，管理团队都会在保证长期利益不受影响的前提之下，去做提高短期利益的选择。团队必须深层次地思考问题的根源和症结，以一种更加严谨和批判的方式去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拆解，最终将方案落实到战略规划之上，为公司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这个就要求公司的员工都对企业文化有高度的认同，才能够打造出一个高效并且齐心协力的组织。 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通过股权激励等措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将不认同公司文化的经理们逐步清除之后，这间公司逐步成为高德威理想中的样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长期主义》，作者高德威，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疫情下你做了什么呢？咁我哋今晚咧请嚟第二位嘉宾咧就系陈淑娟牧师，咁佢咧就负责大角咀区咧，佢系服侍咗成400个嘅低收入家庭噶嘛。陈牧师你好， 你好啦，牧师。 系啊，你嗰400个家庭咧，第五波里边你做啲咩？ 第五波嘅时候咧，我谂一开始咧就系面对两个字就混乱啦， 系 吓资讯混乱啦，即系人嘅情绪好混乱啦，系因为唔知点算啊嘛。 唔系，因为最重要咧，喺第五波之前咧，我哋成个气氛就系觉得，通关啦，清晒零啦，咁样，啪，一声嗰个落差好大啊。 系啊，冇错，咁所以好突如其来。咁我哋最初第五波一开始嘅时候咧，最主要嘅工作就系要去处理嗰啲确诊户啊。 嗯， 因为好多确诊户咧，其实佢又唔敢出街啦，又未被隔离啦， 都唔知话敢唔敢出街，都唔知出唔出街。 系啊，跟住又咧，又最大问题又系佢哋未有好嘅预备啊。 嗯， 所以好多时咧，我哋接啲个案咧，一打电话嚟咧，其实去到第二三日，佢已经断晒凉水噶啦。 嗱，我谂你熟过我都面对深水埗区一啲嘅低收入家庭咧，就想象唔到个情况。咁因为我一般嗰啲中产咧，屋企你始终都有一两罐罐头喺度啊。咁佢真系冇，佢食剩个米缸，即系学米就系嗰学米啦，冇其他资源啊。咁你点咧？咁样吓？ 系啊，而且佢哋个雪柜又细啊。 嗯， 其实佢哋即系好多真系劏房户啦。我哋服侍嘅九成都系劏房户。 系， 其实佢哋过往都冇咧储粮嘅习惯嘅。 嗯， 咁所以变咗突如其来，你7日、14日唔出得街，同埋因为佢哋住劏房咧，那个感染系好快嘅。 系啊， 即系几乎系今日嗰个阿妈开始喉咙痛、发烧，第二朝个仔啊， 丈夫啊，就全部一齐嚟噶啦。 佢个厨房同埋洗手间系共用噶嘛，所有劏房一齐共用。咁你 有部分就独立嘅，但系咧就算独立都好啦，其实个 corridor 好贴近嘅啫嘛，即系出边嗰条个所谓走廊。 走廊仔 系啊，真系仔啊， 要侧侧身行嘅，如果两个过嘅时候要。 所以咧，我认识嘅大部分劏房户咧，譬如一劏八、一劏十咁咧，一户中咧，其实一个礼拜内咧。整個劏房裏面那層呢全部都中的 了、 嗯、所以他們面對的困難就是隔離左右中了他們的、香港的親友又不多已經斷水斷糧了、哦、所以我們最初的時候做最多就是我們叫無接觸配送因為、第一他們很缺乏藥物、 嗯、 其實除了食物之外他們一般這些的基層家庭家不會有大量的藥物的嘛 我谂一个正常家庭都少噶啦，咁同埋嗰次即系某医生一讲之后就抢到冇晒货，咁你点啊？ 系啦，即系全部都冇药物，咁另外测试真系更加冇添。 嗯， 因为喺初期嘅时候冇人要预计咧，要去买一咁多测试车喺屋企。 系啊，唔系有都贵啊！嗰次初期嘅时候系成卖到百几蚊噶， 百几蚊一支，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变咗最困难就嗰班基层咧，其实佢系。即係已經唔知點算嘅，佢話打所有電話都打唔到，咁、 嗯、 我哋就好快咧，第五波一開始咧，我哋就俾咗條熱線出嚟，咁、 嗯、 就服侍成個油尖旺區。咁、 嗯、 我哋每日接嘅電話咧，係接到係停唔到嘅，完全 停唔到。你幾點至幾點？嗱，我點解咧安排你？我呢個節目咁夜即係做節目咧，我知道你咧就哇嗨，好誇張啊！十二點仲接緊電話嘅。 係啊，當時真係十二點仲接緊電話嘅，因為。喺头嗰三个星期咧，我哋由朝头早六七点就已经电话响， 嗯， 因为我就直接接电话嘅，吓、啊，咁我哋办公室仲有个电话，咁办公室个电话当然系八个钟头啦，咁、 啊、 但系有时你半夜真系惊起上嚟唔知点算噶嘛， 嗯， 咁所以另外我自己咧有一个嘅即系电话，我哋有 WhatsApp 有直接俾佢打到嚟嘅，咁啊， 但啲街坊点样知呢个 WhatsApp 电话嘅咧？ 其实我哋就第一，我哋过往一直都服侍开基层，咁、 哦、 所以我哋就通知晒我哋街坊。 嗯、 第二咧，我哋都摆咗喺咧，即系呢一区嗰啲你知每一区咧都有啲 Facebook 噶嘛。 系。 咁有时有啲油尖旺，我哋见到都真系喺呢段时间都 走群组咁样啊， 吓即系一见到咁，咁同埋我哋亦第三，我哋都通知晒我哋区内嘅所有社工。 嗯。 咁所以变咗好多嘅求助个案咧。同埋我哋見到啲求助個案咧，真係去到絕路噶啦，真係咧一打嚟咧就真係咩都冇嘅屋企。咁、所以我哋一般譬如夜晚十一點接到電話，我哋第二朝咧一早就已經係送到啲嘢俾佢哋噶啦。 嗯，真係夠急啊！ 係啊係啊，喺頭嗰三個星期係最混亂、最難搞嘅時間啦。 嗯。咁我哋真係觉得好奇怪嗰段时间就係原本係第五波开头嘅时候有啲人话哎我哋嚴阵以待咁最后尾我头嗰三个礼拜我哋经历咗一个乱阵以待我哋。 係呀非常之混乱连资讯都混乱所以另外一方面呢我哋亦都做咗一啲嘅工作呢就係因为资讯太混乱啦。 嗯 即系就算讲紧一啲基金咩申请啊，突然间又整个话周围又话有400蚊派啊，500蚊派啊，其实系冇呢啲咁嘅事嘅。 系。 咁所以啲资讯又好混乱。咁、啲街坊又唔知道究竟我而家要系报咗政府先啦、啊，我去做啲咩先啦、啊，完全唔知道。咁、究竟我翻唔翻得工啦？我出唔出得街？我第几日去出得街啊？全部每日都唔同啊。咁所以我哋做咗样嘢咧，就是、我哋逢星期六咧，我哋就开咗一个嘅 Zoom 嘅讲座。咁就所有嘅街坊咧，你任何人都即系欢迎你入嚟听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基本嘅资讯嘅简介。第二咧就系我哋有啲嘅护士、医生，佢哋咧喺职场去解答咧，即系如果你而家个状况，即系几时要需要 call 白车啊？个细路仔点样先至即系要降温要点做啊？因为有啲家长可能真系个细路仔突然间烧得咁紧要，佢真系手足无措噶嘛。啊，咁第另外咧，我哋喺嗰度里边咧，亦都做咗嘢，就系有一个辅导啊。 嗯， 因为我哋发觉咧，好多街坊系嗰个恐惧感非常之强，因为资讯混乱啦，你每日睇住报纸啦，每日听住新闻睇住电视咧， 越睇越惊， 好多人惊噶嘛。你见到啲师搭师啊，跟住咧喺度，即系佢都唔敢入医院噶嘛，惊到。 系啊， 我哋遇过，甚至有啲老人家佢其实系普通嘅急病症啊，心脏病啊。 嗯。 佢宁愿打电话俾我哋咧，佢都唔敢 call 白车。 哇！ 咁我哋就要俾一个正确嘅资讯话俾你听，你而家应该点做啦？咁但系我哋掌唔掌握到咧？其实我哋都唔掌握好多嘅。 嗯， 我哋都系靠同工咧不断打电话去问啦。因为咧我都唔知道应该感恩定唔感恩，因为我嘅同工咧大部分都中咗招。咁所以佢哋有一个经历。 唔系你几多个同工啊？即系大部分中咗招。 其实咧就总共两边堂会加埋咧，我哋有20个同工。 系。 我哋咧有2/3都中咗招。 嗱，我都差唔多啊，我20个同工咧，一半以上中咗招啦，已经系。 我哋2/3中咗招，咁啊到最后其实而家就得3个未中啫、全部中晒噶啦。咁、但系咧，佢哋就凭自己嘅经验啦。即系真系自己亲自打电话去唔同嘅部门咧，去撞晒板咧，就话俾啲街坊仔你唔使打啦。 嗱，咁我又即系咁样讲吓，唔系我喺香港电台讲嘢咁样讲。事实上咧，嗰、那个需求大过个热线好多倍啊！所以真系你咩热线都搞唔掂嘅，基本上系。 系啊，所以我最深刻就系试过有无数街坊真系其中有一个，佢一打嚟咧系。失声喊啊！咁我就话俾佢听，你冷静啲，你有咩我哋帮你。佢话我喊嘅原因系我打咗好多嘅日电话，打咗一日，终于有人俾你呢个电话我系一打就通。 系咯， 佢嗰个喊系激动啊！ 哦， 佢话我打咗足足10个钟头电话，我终于打到一个电话系有人听。 即系好似跌咗落谷底咧，猛嗌咧都冇人理你，突然间咧有条绳掟落嚟嗰个感觉。 系啊，可能其实我打。佢嘅嘢未必系即刻帮到佢嘅，因为我唔会即刻俾到物资佢，因为佢打嚟都几夜噶啦。但系佢即刻嗰下觉得我揾到个人同我讲咧， 求救有门，唔系求救无门。 佢见到一线光啊，直头。 嗱，嗰3个礼拜真系混乱地，即系我谂你啲同工啊，你嗰啲联系各方面嘅咧，都做咗好多嘢。咁啊，但系嗰三个礼拜完咗之后，就个情况就好咗啲啦，系嘛？ 其实咧嗰、那个支援咧，即系各诊户嘅支援就好咗啲啦。但系第二个社会问题又衍生咧，就系、是、嗰个失业啊。因为咧喺第五波一开始嘅时候咧，都仲有啲人咧可以即系开唔足工。但系咧嗰3个礼拜过后咧，因为好多系自己确诊， 狂风扫落叶啊，啲铺头执笠。 跟住咧，你知道酒楼又停业啦，系嘛？跟住即系大部分铺头又唔开啦， 好多行业唔开，美容啊、按摩啊、麻雀馆啊，全部唔开。 你行落条街咧，6点后系冇人噶嘛，基本即系你以为唔知去咗边噶嘛，即系你以为喺外国。 唔系啊，嗱，我女咧英国读书4年啦，佢话阿爸而家咪好似英国，我嘿呀，咪好似英国啊。香港不嬲不夜天噶，你似英国惨啦，真系我 系啊。即系完全你落街系冇人，咁你3个礼拜过后咧，开始涌现其中一个几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因为嗰一啲嘅基层，可能佢嗰个谷仓咧，真系只可以挨1-2个礼拜嘅啫嘛，嗰啲钱，到佢去到3个礼拜之后咧，佢都冇办法开工，去到第4个礼拜，佢可能啱啱有啲染完疫啦，身体系未得啦，有啲细路仔未好翻，各样嘅原因咧。嗰、那、一個嘅經濟壓力就嚟啦。我哋而家睇到最多人嚟求助咧，就係開始咧，佢哋連租都冇錢交啦。因為佢哋大部分我而家做緊嘅唔係綜援户嚟嘅，佢都係我哋叫 N 無家庭，或者啲攞緊全書津、低收入津貼嘅啲嘅家庭。咁佢哋面對困難就好大啦，因為手停就口停啦嚇。咁、第二就係經過疫情之後，嗰、那個佢幾時揾得翻工又未知啦。咁咁喺呢方面，我哋開始亦都要做一啲唔同嘅援助啦。例如有啲食物券啦，因為佢哋之前咧就係困住買唔到嘢啫，係咪被隔離？而家佢係冇錢買嘢啊！ 而家得自由，但係冇錢買嘢啊！ 即係佢可以出到街啦，但係佢冇錢買嘢啊！佢連真係3餐不計啦，開始。 即係好彷徨，你想象唔到香港有啲。即系香港人系可以系咁样系嘛？我觉得系应该多啲人真系了解一下。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我某程度上我自己睇到喺整个疫情里面影响嘅阶层系好广嘅。即系当然，甚至我睇到我哋服侍嘅一啲露宿者啦，或者清洁工友啦，其实佢哋嘅影响嘅情况都几严重嘅。 咁你个机构咧，你教会就冇咁多钱噶，你几百个街坊咁，如果失业系可能占咗一半以上人数，咁你点样帮佢咧？ 呢、这个都感恩嘅，第一其实都有好多好有心嘅，即系 基金，即係好多新嘅大公司咧，坦白講，好多 corporate 咧，佢哋都有個即係呢個嘅意識嘅 社會良心，我呢、這個 真係有良心嘅。咁佢哋都有唔同嘅，因為我哋一直做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咧喺到差唔多第三、第四個禮拜，其實已經有即係人打電話嚟咧，有唔同嘅企業打電話嚟話啊，其實佢哋就唔係好知咧。其实而家实际有咩帮嘅，咁、但系我哋最前线嘅时候就话俾佢听，俾啲数据佢啦，俾啲实际睇到个 case 佢啦，话俾佢听而家其实最需要就是一啲失业嘅援助啦，一啲嘅基金嘅援助啦，或啲职业嘅配对啦，或啲食物券啦咁。咁所以好快咧，有好多 NGO 啦，有好多即系大嘅企业啦，佢哋都愿意咧，又纷纷有一啲咁嘅 donation 出嚟咯。咁我哋就可以支援到啲街坊。 即系我哋捐献就可以弥补到，就系帮助到你哋咧，可以直接去递俾啲有需要嘅街坊，做一个好紧急嘅一个嘅帮助咁样啦。 系啊，我哋而家大约嘅基金咧，如果讲紧系即系譬如特别帮啲而家冇钱交租嘅劏房户，咁、我哋其实而家已经超过有150个申请者已经系成功申请咧，系可以帮佢交到一个月租嘅。 哇，150啊，唔简单喎、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系、咁、已经钱都到咗佢嗰个屋业主度噶啦，已经。 佢业主真系要多谢你啊！我 因为有啲业主都有啲良心嘅，即系再坦白讲，我都遇过，我都听过几个唔少嘅个案咧，系啲业主除咗即系可能免佢一个礼拜租之，佢确咗诊啦，亦都俾佢延迟少少交，甚至喺最前嗰几个疫情嘅第二三波咧，有啲嘅劏房户嘅业主都主动减租嘅。 嗯，即系又唔系个个业主咁冇良心嘅， 系啦系啦， 总有好人啦、 啊。亦都我又见到调翻转，亦都当然有一啲真系你 企硬 交租，佢都叫你走啦吓，咁、都两样都有嘅。 嗰种同舟共济嗰种精神咧，咁我觉得今次第五波咧就一本半啦，见到咁啊，就又未至于话哇完全零嘅，咁啊呢个系真事嚟嘅。 系冇错，因为我都见到，譬如我自己嘅經歷咧，就算即係譬如教會咁或者機構咁，其實都能夠做到彼此幫忙嘅，因為我條熱線唔知係咪因為太易打，咁變咗咧好多係嚟自唔同區嘅人都打嚟啊，甚至咧我發覺，咦點解葵盛東村個 Facebook 又有我呢個電話嘅咧？我明明寫住油尖旺嘅喎， 唔係佢幫你貼咗上去啊，佢幫你手啊， 係幫我貼咗上去，咁所以有一段時間咧，如果大家仲記得葵青區係封得好緊要嘅。咁嗰两三日咧，我哋系接几百个电话，但我真系冇办法去处理，因为我哋真系只行个能力只系油尖旺。初头我哋都做跨区，做下我哋发觉真系搞唔掂啦，因为我大部分同工都确诊啊嘛。咁但系跟住我将呢啲个案咧转介俾其他机构、其他教会咧，其实今次嗰个反应都系比较快嘅。即都多机构喺教会肯愿意一起去做嘅咁样。 我谂即系大家都睇到嗰个真实需要啦，咁系即系嗰种同舟共济嘅感觉系好强啦。咁其实因为大家其实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啊，好多教会就话祈祷，搵唔到出路，想做啲嘢。咁而家你搵到佢，梗系好想去做 啊。其实又唔系话讲紧好即系坦白讲，付出嗰个又唔系要好大嘅。即系其实当时我哋只系真系去帮手买啲漂白水啊。买啲药物啊，咁跟住摆挂喺佢门口啊，其实只系咁啫嘛。但系对于嗰个喺屋企里边完全无助、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嗰个嘅人咧，其实你已经对佢嚟讲系极大嘅帮助。 咁我哋真系要好多谢阿陈淑娟牧师啦，喺大角咀区同埋油尖旺嗰度咧，喺个第五波嘅疫情里边就祝福咗好多嘅街坊。咁喺度咧，鼓励你可以继续努力吓，祝福更多嘅街坊，好嘛？多谢你。 好。 咁我哋系啊，咁我哋今晚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听晚咧，我哋将会有邓达志、黄维康医生同埋黄子群咧主持咧呢个嘅节目，讲嘅题目叫做《奥斯卡金像奖金》。金曲嘅，咁我哋今晚咧喺完结嘅时候送一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挥呢个狮子山下嘅精神。罗文，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总有欢喜，难免 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以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大家